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2021年5月2号的北京中山公园，松柏森森，亭古廊长的皇家古典园林，东眺天安门，西皮中南海，南望天安门广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人文环境映衬了神圣音乐殿堂无尽的魅力。在这一天的傍晚，青年指挥家胡彪执棒保利天歌民族乐团亮相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北京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表演。我的祖国，中国民乐金曲音乐会。音乐会以庆典序曲开场，作为经典的民乐演奏曲目，热烈快速的跑剧和唢呐锣鼓的齐鸣，构画出一幅节日庆典的画面。乐曲的对比中段则以如歌的慢板展现出一派盛世祥和的气氛，在线段将喜庆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在欢腾激昂的情绪中结束全曲。 是以庆典序曲开场，那么这首曲子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民乐的一个经典保留曲目啊，然后气氛比较热烈，然后里面的这样变化比较丰富，这样的一首曲子。然后接下来的是有两首歌啊，那个是王蒙演唱的，然后他演唱的一个是叫《雁南飞》，我想起来啊，《雁南飞》和《我爱祖国的蓝天》，内容是比较那个激昂向上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在这次的音乐会中，不仅有经典的民族管弦乐曲，更有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乐团全体成员经过反复尝试，首次改编并且上演了吕其民作品《红旗颂》。 民族乐团的余悌老师，移植的作曲家吕其民创作的《红旗颂》，我们将以气势恢宏的音乐语言来表达14亿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爱国主义情怀，请您欣赏民族管弦乐《红旗颂》。 这首作品原作是适用于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管弦乐作品，而这次保利天歌民族乐团将其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作品。指挥家胡彪向我们介绍了这次的改编过程。 从改编角度来说，实际上和交响乐团的它的对应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那个传统的。比如说它的唢呐和交响乐的小号声部是比较能够贴近的啊，让的声音移植过来。然后比较有麻烦和难度的，主要还是存在在中低音区上。那么采用的办法呢，当然还是以声中音声这样的一些能够演奏低音乐中低音音域的这样的一些乐器啊，通过它们来模仿和覆盖原来的那个圆号啊长号这样的声部。总的来说呢，就是中低音声部和交响乐的那个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它的旋律性呢是更侧重一些，所以从那个声音的特色来说，实际上还是要更突出一些。 对， 就是把原来一些需要宏大声音的那些音乐的段落，给它采取另外一种手法来演奏，然后比如说太强烈的那种声音的声响的段落呢，我们给它弱化出来啊，然后有一些原先在交响乐团中不太能听见的一些内声部，让它能够更突出一些。 流动的旋律如滔滔江水流向远方，置身其中的演奏成员仿佛是音乐长河中的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带动现场观众再次感受到红星冉冉升起之时内心的激动和澎湃。曾经的革命者沉着刚毅的脸庞，共产党的领导，回顾历史，重现记忆，又在民乐的改编之下仿佛听到了故乡的回响。 像铜管，尤其是铜管声部跟那个民乐团的这边的乐器的音色差距是很大的啊，所以当我们把圆号长号这些在交响乐里面比较饱满声音的东西移植到这边的声，移植到这边的中音唢呐低音唢呐上面的时候，它从音色上就已经不一样了，它给人的感受实际上就已经是另外一种情绪和另外一种感觉了。 在激动人心的旋律中，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细腻悠扬恢宏为其注入了不同的色彩，以贴近观众母语的音乐奏出了全场的共同心声。 更多的是想是从一个 更长的历史进程、更深厚的文化认同这方面来考虑，来进行这样一场音乐会。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演到了很多，就是跟民族的认同感、跟爱国的情怀、跟这样的一个党的这样的一种所散发出来的这样对于人民的这样的关系感情这方面啊，实际上这是我想要考虑和发散的一个重点啊。比如说像我们还演了国风，你说那国风这样曲子《上下五千年》，它里面用到的主题实际上是梅花三弄啊，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很强的这种文化的气息，带有这种人文的这样的一种关怀的情感啊。通过实际上我是想通过更多的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情感上的一种认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们一个100年的这样的对于翻天覆地的国家和人民的改变，然后人民对他的一种感情上的这样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啊，我主要想体现的是这方面。所以他的歌曲我们选用的也都是以歌唱性啊，以那个感情比较深厚的这样一种表达。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根据陕北民歌改编而来的唢呐协奏曲《山丹丹的开花》也是这次胡彪指挥的曲目。其中国家一级演奏员赵存才身穿白色服装，用开阔而又跳跃的演奏展现了黄土高坡的西北画面。 然后就是重点要说的是那个唢呐协奏曲《山丹丹开花》，这个当然是从民歌改编而来啊。那么唢呐这件乐器的特点呢，就比较高亢嘹亮，正好和这个陕北民歌的这种感觉是相对应上的。 赵老师演奏的。 对，赵老师演奏的啊。那么他是这个天津这个天歌的这个民乐团的一个唢呐的首席啊，然后也是有非常常年的这样的一个独奏的经验啊，而且他的演出很精彩啊，现场的效果很热烈啊，包括他对于这个和观众的那种交流的感觉呀 是非常那个熟练的啊，然后乐团跟他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所以这首从演出效果上来讲。 回溯民族乐团的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的组建到如今逐渐扩大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音乐中寻找情感的依托，那些通过旋律表达出来的故事和画面也在不断变化。作为一名指挥家，胡彪在演出之外也会思考如何回归到音乐最本真的表达，找到属于未来的音乐曙光。 在近些年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环境的背景下，这个背景我觉得实际上是更多的新鲜的元素进来之后，实际上人的一些审美啊会变得有一些会有一些碎片化，或者说就是不太能够对某一个艺术形式就是更深入的去欣赏。其实在一个古典音乐的环境啊已经走过这个历程，就是越来越流行之后，然后观众的那个耐心和对于音乐的欣赏的沉浸度会越来越浅，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个前提背景下呢，所以我的感觉呢是就是需要再更多的去往回看，回头看，那么再更多的去把一些以前的一些经典的美好的东西再拿出来，就是给更多的不太熟悉的听得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一些群体，来去给他们去重新的唤起他们啊对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经典的一些旋律也好，一些印象也好，一些音乐背后的一些一些真实的故事，感人的瞬间也好，就从这方面能够让现在的人能够对以前的那些东西再重新有一个欣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这是刘文京的一首，原来是二胡的一个协奏曲，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改编成乐队的形式，那么也保留了它里面一些经典的一些旋律啊，然后也是以这种比较宏大的这样的一种题材，包括这样的一些主题啊，来呈现这种表现这种精神啊，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气魄和精神。 长城随响是中国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一部大型民族器乐协奏曲，被中国音乐界誉为自刘天华以来二胡作品的又一里程碑。总共分为4个乐章，作者通过对伟大建筑长城的描绘，借景抒情，以独特的艺术格调讴歌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畅想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以真挚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诗人歌手的风度气质来抒发对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光辉灿烂的历史。自古以来，长城守护着万家灯火，斑驳的城墙是历史和时间共同留下的印刻，是祖国的臂膀，也是家庭的港湾，保卫祖国疆土经过百年历程。此刻听到的《我和我的祖国》是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版本，经典的旋律在人民的心中久久萦绕，一直铭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剔除真莽，踏平坎坷，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而音乐恰恰是汇聚人民情感的磅礴之书，用每一页的音符与旋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6点活力派。 FM 900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